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间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喂喂喂，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喂喂喂喂，风儿它吹动我的船帆，船儿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。细细嗦，细细嗦，细细嗦，细细嗦。 逞强的理由，几分钟之内理由就变，就太难得，想碰头就碰头，迟迟早遇见我，瞬间感受快乐当头，难得一见，说了吧做了吧，没办法那就想办法，气氛融洽，浪费的人要被处罚，难得一见，爱了吧醒了吧，没办法就该想办法，山人海，幸运的人别说废话。谁要我动作快，决定快，不要四处乱走，转个弯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人山人海，幸运的人别说废话。

哦，让人笑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过、哦、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上之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Yeah.

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